各位同学，大家好。我们接下去看《感应篇》第27节：不长人短，不寻机长。这两句话看起来很平常。对真正修行关系很大。他这个小注一开头就说得很好，人之有短，如闻父母之名，耳可得闻，口不可得言也。这个话是古时候的社会，现在我们很难体会了。古时候可以说是中国从汉朝以后一直到清朝，始终维持了礼制，所以是以礼治天下。这一句话的意思就很深了。在古代，称名是关系非常密切的啊，才能成名。普通一个人的名字在一生当中只有两个人可以称，一个是父母，一个是老师啊，可以称你名字。古礼，男子20岁成人，行冠礼，冠礼就是戴帽子，20岁成年了，这才戴帽子，表示他成年了。从这一天起，他的同辈这个兄弟、朋友、同学，大家在一起为他祝贺，同时送他一个字，所以有名有字，名不能称，称字，这个对他尊敬，所以成年之后。能称他名的只有父母，只有老师。纵然是在朝廷做官了，皇帝对他也称字，也不称名，对他尊敬。如果皇帝称他的名，不称他的字了，这个人就有罪了。不把你当作人看待了，那么换一句话说，你就等着判刑了。普通一个人，名都不是一般人随便称的，何况儿女对于父母之名。不敢称的，别人称他叫他父母之名，他可以听，他决定不能说。所以这个地方讲不长人短呢，用这个比喻，这个意思很深很深 啊，听到别人说是非，说长短，意思讲，如同闻人家说你父母之名一样。啊，你只能听，你不能说。啊，说是说对父母大不敬，那就是大不孝啊。注解用这个在比喻，比喻的好。可是现在没有人学理，也没有人讲理。啊，念到这一句，现代人懂得就不多了。啊，也没有办法体会得到，甚至于这个意思究竟有多大，现在人也想不到了。古时候对于称呼非常讲究，决定错乱不得，这是伦理教育的基础。但在西方人没有，连这个概念都没有。西方人儿女随便称父母之名，这在中国古社会里头见不到的。中国古时候对一个人尊敬，刚才讲称字，这是一般的。如果他有道德有学问，对社会国家有贡献，大家也不称他的字了。另外给他起个名号叫号，这对他更尊敬。最极尊敬连号也不称，称什么？称他的地名。像李鸿章，鸿章是他的名啊，他做到宰相，得到社会大众的尊敬，人家连他字名号都不称，称李和飞，他是合肥人，称他的地名。这个不但对他尊敬，对他的故乡那个家乡都尊敬。合肥出了这样的大人物，整个合肥人的光荣，称这个意思。出家人呢，一般社会也是用这个方法来称呼。你比如说隋朝，智者大师，智者已经是对他很尊敬了，他的发明叫智凯，不称这个智者，这很尊敬的。最极尊敬呢，连这个都不称，称天台大师，他住在天台山嘛。天台大师，最极尊敬的是称他的地名，他生长的地方或者他常住的地方。这个我们在古籍里头看就太多太多了，凡是这种称呼的都是受这个当时社会普遍敬仰的人。举这个比喻更进一步，不但口不可得言，耳也不可得闻，这更上也。 更上一层的，不但是听了不能说，最好听都不要听。这一点很重要啊！我们修行最重要的修什么呢？清净心啊。佛法到最后归结是三个门呐、觉真经。觉门，信宗修的，禅宗修的。要上上根人，才得意了。不是上上根人，不能入门。那个要讲说，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中下根性的人，一生做不到。所以走觉门固然是快呀，决定是少数人。在中国历史上，禅宗六祖慧能大师麾下得度的人最多，也只有43个人呐。诸位想一想，接受六祖能大师教诲的有多少呢？我们概略估计一下，几十万人决定是有的。几十万人当中，只有43个人开悟的，少数啊，不是上上根，决定做不到。六祖以前从大魔祖师到中国来，一生只得一个人，所以单传了。六祖以后，这些祖师大德会下开会的3个5个，从来没有超过10个人的，没有过的，3、5个就很多了。所以这个觉门虽然好啊，很难走啊。正门也不容易，正门是研究教理渐修，觉门是顿修顿超。禅宗以外的全是属于教下，天台贤首三论法相为实，都是属于教下。典籍太多了，就跟读书一样啊，小学中学大学研究所逐渐逐渐向上提升，中下根性的人走这个路是方便但是耗费10日太久了，时间长了相对的障碍就多了。人事上的障碍，环境上的障碍，总是在所不免。所以进得少退得多，成就也相当艰难了。我们在史传里面都看到的，没有恒心，没有毅力不能真正做克己的功夫，都不能成就。所以教下的路非常遥远， 也不是容易学的。第三个是净门，净是修清净心的。从这个门呢，在大乘佛法里有两个宗派，净土宗走这个门，密宗也走这个门，都是修清净心的。修清净心的人，如果常常夹杂着是非长短，你的心怎么能够得清净？常常听是非，常常听说是非，口业就造得重了，不但心不清净，将来造的果报也很难想象。佛经里面讲八十地狱，八十地狱是口业的果报，你所造业的对别人对社会如果有大伤害的，不止八十地狱，可能有八十地狱就转到无间地狱去了。发起菩萨殊胜之要经里面就有，一开头就讲清楚了。第一部经它真正的宗旨在什么地方？是教导一个修行人身心因果断恶修善，尤其是口业。能够知道常常保护自己的清净心，保住自己的厚道，这个人即使道业不能成就，也是人天的善人。佛家讲的善，古人有总结一代的佛陀教法，佛菩萨讲的理不外乎心性，所讲的四相不外乎因果，因果如果与心性完全相应，这是大善，那是佛菩萨的行持啊。我们学佛贵在能掌握到纲领，我们修学就不会感到困难了。明白因果之后，你就会肯定种善因得善果。我们希求善果，为什么不去种善因？我这一生对这一点知道保全。别人讲是非，我赶快离开，我听都不想听，听了什么？心地被污染了。 啊，别人有破坏我的，有说我是非的，有同修啊拿的这些录音带啊，或者记下来一些文字拿来给我看，我从来没有看。录音带呢，把它拿去录别的东西。啊，文字的部分呢，丢到垃圾桶里去。啊，不希望阿赖耶识里头落下这些种子，这不好的种子。啊，别人造谣生事毁谤，冤家嘛，冤家宜解不宜结嘛。让他去造作去嘛，我们不要听嘛。啊，我们只记别人的好处，不要记别人的缺点。啊，只听别人的这善行善思，不闻别人的恶言恶行。这不仅是修心清净心呢，也是修自己的厚道啊。人在一生当中常常保持清净，保持厚道，你的物质生活纵然再缺乏再辛苦，精神生活丰富啊，会过得很快乐，理得心安，道理明白了心安。尤其是你已经闻佛法了，发愿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，那你要想想，西方极乐世界是诸上善人聚会一处，我们的心行不善，怎么能去得了呢？阿弥陀佛虽然慈悲来戒引，戒引还是有条件的。你本身心行不善，你念佛念得再勤，你的愿心再恳切，跟西方极乐世界的大环境不相应，阿弥陀佛把你接引去了，你天天给别人吵架，天天给别人生是非，你不把极乐世界给闹翻了？你对于阿弥陀佛的情再深厚，阿弥陀佛也不会因为你把极乐世界毁掉啊。所以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本身的条件善心善行，孔夫子教我们知愚至善啊，这个才有条件呢，跟西方极乐世界诸上善人聚会一处啊。所以我常讲啊，一丝毫的恶意都不可以有啊。有一丝毫的恶意恶念就不能往生。不要以为这个法门不灵，我修一辈子念一辈子佛，天天拜佛天天念佛，到临命终时还是不能往生。释迦牟尼佛是骗人。其实佛没有欺骗你， 你自己错会了意思。真正希求西方极乐世界，丝毫恶意都不可以有。那么这两句话就重要了，绝不可以说别人的短处，最好听都不要听。下面一句，不寻己长，自己有好处有优点，不必炫耀啊，不必去夸张啊，没有好处啊。好，我们今天就讲到此地。